却住进拥挤的高楼，走进这人流，理解不透爱的追求。如今谈的男朋友，却拉上别人的手。 却住进拥挤的高楼。